第十五集，自古红颜多祸水，事情还得从程烟说起。徐凌离开检察院后，就进入了程烟所在的公司万源集团。徐凌出任法务，和程烟两人同一公司不同部门，同居之后感情日笃。哪知程烟与他的顶头上司一个名叫邹杰的已婚男人出差时，竟被那色胚下了药迷奸，还拍下了艳照与视频。一宿销魂之后，邹杰似乎对程烟动了真心，一面以鲜花金钱殷勤追求，一面又以艳照视频威胁，打算把人绑在身边以供消遣。程烟原先顾及面子，打算忍气吞声，不料徐凌突如其来的求婚扰乱了他的心绪。几番纠结之后，他终于决定为爱勇敢抗争，找到邹杰的老婆，把事情原委和盘托出，并严辞拒绝了对方的要挟。那色胚勒索不成，丢了大脸，恼羞成怒地放话要玩死程烟，居然找人在徐程二人的婚礼时派人调包，将原本打算播出的新婚微电影换成了性爱视频，主人公正是新娘子本人。尽管及时关掉了播放器，但满堂宾客瞠目结舌，一场喜事算是彻底黄了。程烟痛不欲生，徐凌也性情大变，终日借酒浇愁。一日他最后去找那邹杰理论，没想到没碰上正主，倒碰上了正主的老婆。酒后脑热，三句话不到便与人发生了口角。徐凌拿酒瓶击打邹杰的老婆，又将他推下楼梯，对方当场颈椎断裂死亡。若故事真是这个情节，非在庭上变个过失致人死亡倒也不是不可以，但偏偏有两个目击证人看见了徐凌行凶的全过程，证实徐凌并非失手推人下楼，就是蓄意谋杀，而徐凌本人却不做任何辩述，愿意以命偿命。至于邹杰根本没在婚礼上播放的视频中露脸，去公司取证也只能证明程烟与他有过不正当关系，无法证明被害人具有过错，所以一审采取的是罪轻辩护，基本原则是有冤明冤，无冤讨饶。辩护律师请求法院认定徐凌的自首情节，顾念他白发高堂尚在人世，新婚妻子有孕在身，网开一面，从轻判决。这个诉求还是很简单的，其实法院也不会动不动就判人死刑。然而被害人家属很有背景，不仅当庭放弃民事赔偿，执意要求法院判处死刑，还一边找人刻意渲染徐凌的前检察官身份，有意制造舆论压力，一边派人去法院门前集结示威，要求所谓的公平判罚。于是一审判决毫无悬念，死立直。向傅大律师讨一点时间比从干海绵里挤水还难，但许苏硬生生地挤出来了。周日中午约见程烟，紧接着去酒店接陈思佳，送他去明珠台录节目，没叫傅云县的专属司机，许苏开的车，车是傅云县他二弟的保时捷卡宴。傅云县有个弟弟叫傅玉志，两人听名字很像亲兄弟，其实不是。傅玉志是属于庶出，但庶得很有尊严，是傅老爷子抛妻弃子攀上外头的傅家小姐生的。傅云县飞黄腾达之后不认老爷子，但兄弟俩感情还算不错，年龄差了近十岁，傅玉志一直管傅云县叫大哥。傅玉志是吊儿郎当的公子哥，一生放荡不羁爱自由，入过市下过海，干什么都跟玩似的，偏偏仗着人聪明绝顶，玩也都玩得有模有样。若强攀关系，他是早许苏好几届的政法大学的师兄，原本好好的干着民商事非诉业务，不知怎么一招醍醐灌顶，非要趟刑事诉讼这浑水，便也循着他大哥的步伐入了军汉所。但混刑辩圈子也并非易事，真能做到傅云县这样呼风唤雨于食物链顶端的又有几个？傅氏兄弟乍看很像，都高大英俊，轮廓深邃立体，但仔细看却又不一样，归根结底还是两人流露出来的气质截然不同。傅云县不怒自威，黑老大腔调十足， 而傅玉志走的是风流雅痞路线，一笑万物生长，整个军汉所都把他当成了那道最亮丽的风景。傅二少爷换女人很勤快，换车比换女人还勤快，因此许苏沾了光。自己那辆破宝来阵亡之后，就从他那儿蹭来了辆卡宴来开。他今天是特意打扮过的，特意把一头软塌塌的天然黄毛定了型，穿得特别人五人六。他平日里很少穿西装，因为傅云宪不喜欢，嫌他穿西装太老成，抹杀了那点弥足珍贵的少年气。少年个大头鬼，许苏最烦外头人老逮着他问是不是还在念书，好像别人都过得岁月空总，几度浮沉，只有他一个不谙世事悲喜，静若止水。约见的地方是一家挺有情调的咖啡馆，两人到的都比程烟早，特意坐在了靠窗的吸烟区。等人的时候，傅云宪点了一支烟，许苏也想点烟，但傅云宪不准。在傅云宪面前，他得是一副三好生的样子，乖巧妥帖，烟酒一概不准沾染。这些年傅云宪跟管儿子似的管着他，虽然有求必应，但也只是对小猫小狗一般的感情，这一点许苏明白得很。服务员端上了咖啡和果汁，许苏烟瘾上来，心被挠得很痒，只能咬着果汁吸管浮在桌上，一头柔软偏黄的发映在仲春的阳光下，还真像猫。不一会儿，女主角来了。有阵子没见昔日校花，许苏一下子从椅子上蹦起来，殷勤地替程烟拉开椅子，招呼服务员点单。程烟人比黄花瘦，但面似桃花眉如柳，校花风采不减当年，甚至经过这般风雨摧折，身上更添一份楚楚可怜的病弱之态。爱花最是惜花人，许苏自忖没多少优点，就是特别乐意为漂亮姑娘付出。傅云宪看了看落座于自己对面的程烟眼，十分礼貌地掐灭了手中刚刚点燃的烟，问他几个月。许苏暗叹老狐狸眼力太好，一下就看出对方有孕在身。他记得自己只是粗粗地跟傅云宪说了这个案子，根本没提程烟怀孕的事情。而程烟天生弱不禁风，又以一身素色的宽大裙装遮掩，哪里瞧得出是有孕之人。程烟以手轻抚腹部，微微一笑说 四个月。 傅云宪办案时喜欢单刀直入，尤其厌恶废话连篇，许苏生怕这种生硬的风格令程烟不自在，赶忙补充 他跟徐玲是四个多月前结婚的，做长喜。 真见了傅大律师，程烟不似电话里那般崩溃，情绪控制得还可以，能将事情的来龙去脉娓娓道来。